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 自己冲过终点线。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呢，阿欧请嚟一位呢靓女老板啦，亦都系公司嘅掌台人啦，滔博公司嘅 Jessie Wong 啦，同我哋返嚟。Jessie 早晨啊。 早晨。 係啦，咁讲开你哋公司呢，就专做咩呢？专做机械人嘅。当我哋呢去讲解人工智能嘅时候呢，就一定会将 AI 同埋呢个机械人呢结连埋一起啦。咁特别疫情呢，大家对于机械人嘅应用呢係好宽好广。特别如果你有回到内地工作，特别是湾区的城市，譬如你叫 room service 咁先算，或者你少了个牙刷，多条毛巾多张被，它都会有一个呢好似 R2T2 嘅机械人咧，即如果你系呢个星战迷咧，佢就会一个嗰啲机械人住咁样嚟到啦，跟住就会运送你需要嘅物件或者物品俾你咁样。咁你都系免除尴尬嘅，因为你开门嘅时候，你都知道如果自己喺间房间嘅时候，你都唔会着得特别执正啦，因为你通常都系刷刷下牙嘅时候，支牙膏唔够用咁样，你要攞多支牙膏，你唔会着到西装不停咁样噶嘛。变咗你打开门嘅时候，面对呢个机械人咧。又觉得佢帮到你啦，又觉得唔尴尬啦，咁真係科技帮助咗我哋好多咁啊！一时你公司呢就主打呢一个智能嘅机械人系统啦，不如你都讲解下你哋嘅机械人嚟听下先啦，好嘛？ 好啊好啊，咁我哋其实都有好几款唔同种类嘅机械人，咁包括头先刚你讲过嘅其中一款啦，咁头先你讲嗰款呢就属于我哋叫做配送机械人 delivery robot， 咁其实除咗话即係我哋做緊机械人即係懂得配送之外呢，亦都有一啲我哋叫招待机械人啦、清洁机械人啦，都可以做到埋消毒啦，甚至乎有啲系做保安，甚至乎建筑行业都系即系能够帮到手嘅机械人。咁其实即系我哋就唔受限任何机械人嘅即系类型嘅，因为我哋Tobo 主要是根據翻個市場環境啦，同埋客户嘅需求。我哋甚至乎，例如我哋剛剛講過有嘅機械人以外嘅方案，如果我哋有客户可能話提出相對應嘅要求，因為即係其實科技即係發展得好快啦，咁我哋都會即係為著客人嘅要求去到 source 一啲我哋覺得喺嗰個技術層面啊，或者個應用上面已經係即係成熟嘅產品，咁從而就提供翻唔同類型嘅機械人俾佢哋啦。咁所以我哋對於即係機械人持住一個即係開放嘅態度啦。咁最重要就係，我哋覺得機械人可能話即係嗰個技術就越嚟越成熟，亦都有越嚟越好多唔同嗰個嘅即係研發，甚至乎即係仲有可以發揮嘅空間喺當中。咁所以我哋反而喺嗰個機械人嘅角度咧，我哋就盡量會了解多啲，究竟尤其是即係人手短缺嗰啲問題啦，又或者究竟我哋嘅客户有冇啲咩長期嘅即係ping pong， 佢哋覺得係即係喺勞動人口啦，或者人手上面係覺得解決唔到嘅，咁究竟係咪可以探討一下用機械人去到即係處理得到咧？咁我哋都會盡量去到了解翻，就睇下係咪可以幫到佢哋手咁樣。 係啊，頭先我聽你哋嘅企業咧做緊嗰樣嘢咧，都係一個好寬廣嘅產業鏈嚟㗎啦，都唔係淨係做機械人嘅一啲配送啦，或者硬件上嘅嘢啦，軟件又會提升啦。咁個軟件點樣提升咧？就係隨住客户嘅一啲解決方案啊，嗰個係會好叫做對接得到或者點對點咁樣，即係客户亦都會好喜歡你哋，因為你好願意去叫半 tailor make 去做啦咁樣。咁不過再宏觀講少少先。咁我經歷兩年幾嘅疫情啦，咁依家疫後復甦，大家都謀求一個經濟嘅增長啊咁樣。咁疫情至今啦，其實機械人喺市場上邊嘅應用同埋需求咧，你嘅觀察啦，嗱作為即係老闆，即係你去做呢一類嘅機械人企業嘅觀察，哇！你覺得個需求或者個應用有啲乜嘢唔同咗咧嚇？ 咁其實相對地喺即係疫情爆發咗之後咧，咁好多各行各業其實都多咗一 一個嘅諗法，就係、是、對於喺一啲方案上面或者一啲應用上面咧，希望做多啲無接觸嗰個運作，就即係等於你一開場嘅時候就講啦、嗯。其實我喺酒店，我想 call room service 有陣時我都即係想 casual 啲啦。 係啊、 如果你機械人嘅時候，我就可以勁 casual 啦。你諗下內地有陣時冷氣佢維持嗰個叫綠化個指標，其實都好熱噶嘛，即係你唔會著到好多衫咯，即係佢個空調只能夠 set 喺一個比較固定嘅咁你衫又唔係著得多，咁你可能摟住條毛巾或者有個浴袍咁又出去攞翻你該攞嘅嘢，咁就免卻嗰啲尷尬啦、 啊。 我自己覺得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其實有唔同類型嘅行業咧，都會因應覺得即係有時人與人之間嘅溝通 communication 唔係唔好，但係可能有某啲嘅場合或者某啲嘅需要咧，有陣時可能有啲人都未必好中意有太多人與人之間嘅接觸。 係啊，反而有陣時喂機器仲好 friendly 啲，或者咧個機器等咧，我唔使尷尬嘛。即係你有陣時咧，譬如用酒店個 case 其實幾好嘅，你佢一撳完掣咧，如果你知道係機器人配送嘅話咧，你咪由佢等下咯。就唔會好似人咁樣，你叫啊即刻又要攞嘢啦咁，即係好似有一種急趕喺度啊！我自己係咁啦，容許我對機械人面少少啊，對人我係有熱度多啲嘅咁樣。 都啱嘅，因為機械人始終就係佢未必有個感覺喺。 總之佢有耐性啲啦，機械人。係 啦 係 啦係啦，咁所以機械人就好似喺好多唔同嘅場合都應運而生啦。咁就剛剛講嗰個配信就好明顯嘅，咁甚至乎因為我哋都有講過，你有啲係做招待嘅機械人。咁、甚至乎可能話有某啲嘅行業，可能即係我當即係你當買嘢啦，有無論舉個例子，可能我哋女士可能想買啲女性用品，有時都未必可以好大膽想講自己想用嘅產品嚇。咁、機械人喺呢啲位置，咁例如點解我哋講話我哋有啲我哋叫招待即係 greeting 嘅機械人，甚至乎佢會有啲類似 chatbot 嘅功能，響入面你可以問佢一啲產品上面嘅 information。咁其實、即係亦都會即就好似頭先嗰個情況啦，將個尷尬嘅情況就散卻。有時就你想問又難於啟齒，呢一類型嘅即係行業咧，亦都會好適合用到我哋機械人。 其實如果你去講 talk 嘅時候，你作為一位女性企業家，你講嘅時候特別會到位，同埋有嗰下了解咯。因為大家都係一個好平衡嘅市場嚟噶嘛，你知唔知？即係男性有男性市場啊，依家女性市場佔個百分比率仲多啲噶嘛，你會知道某一啲行業上邊咁，所以真係有個需求喺當中咯。即係頭先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一定會明白 Jessie 講緊啊，可能。女士啊，每个月有一个要应对嘅时候，咁喂，你如果你就咁打落去柜位或者前台嘅时候，你都唔知点讲好。但系原来用一个智能嘅 app 一就落咗某一啲嘅 order， 你需要嘅物件已经喺门口无缝可以交接到，咁唔系一件好好嘅一件事咩？咁样咯， 系啊，又方便， 系啦，系啦， 又免却尴尬， 了解了解。咁啊，嗱，我头先都用一啲 case 啦，或者扣翻本节目个题啦，就系关于湾区生活一小时。喺大湾区嘅市场入边咧，好多唔同嘅行业咧都逐渐引入机械人啦。咁啊，特别送餐服务啦，咁样，譬如你去某一间有得收夹嘅打边炉铺头啦，咁佢都会同你讲，你要嘅牛肉啊一碟咁样，佢咪又要同你唱歌倾偈咁。都是个机械人咁样，已经叫做同我哋可以有个互动啦，或者可以准时咁样做得到，亦都冇乜唔差嘅。我发现即系机械人做嘢系几靠谱，如果用内地嘅术语咁样。咁、当然啦，靠唔靠谱系你哋公司做得好未靠谱咯，系啦。咁其实客户对你哋嘅 feedback 又系点咧？而喺个大湾区嘅市场个发展潜力系咪都仲系好多南海咧都可以好宽好广咧？我又想你去讲下个产业链嘅伸延啊。 因為其實例如話即係去到灣區啦，其實亦都有個好大嘅發展潛力嘅。咁其實因為本身亦都有個好多元化嘅需求喺當中啦。咁因為大灣區本身包含咗好多個城市，咁而佢亦都佢嘅即獨特嘅即係經濟結構同埋個發展方向啦。咁即係機械人咧變相做就可能話亦都好頭先咁講啦，喺越多嘅唔同嗰個嘅需求喺入面或者唔同嗰個嘅場景咧，咁反而就可以更加多發揮喺當中啦。咁例如話就算由製造業啊、服務業啊，甚至乎去到醫療啊，其實都有應用嘅可能性喺當中咯。咁尤其是即係有政府嘅支持啦，咁因為即係中國政府一直好即係支持推動一啲我哋叫 做即係科技創新同埋應用喺當中啦。 係， 其實佢哋好早已經頒布咗個我哋叫機械人家嘅應用啦，同埋嗰個嘅行動實施嘅方案咧，由資金嘅資助啊、人才嘅培訓啊，同埋喺嗰個框架都有一個好清晰嘅即係策略啦。咁變咗做其實即係喺大灣區嗰個發展潛力都有好多，同埋即係人口同埋經濟嗰個基礎咧。大灣區亦都即係有一個龐大嘅人口同埋即係一個強大嘅經濟實力喺入面咯。咁變咗做其實喺大灣區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空間，怎樣我哋去到即係有多啲嘅發展喺裏面咁樣咯。 嗱 ，Jesse， 我想問一下你啦，貼地啲或者我哋翻到去內地啦，有陣時候如果你喺內地一啲企業，譬如餐飲行業嘅企業，見到你自己公司嘅一啲機械人咧，係咪真係有啲親切感嘅？ 我一定会啦。 系你自己啦，即系对于机械人嘅感觉系点？我都好想听一下啲女性创业家，尤其是你做科技啦咁样。即系我哋成长年代，我就好喜欢机械人啊。头先我都讲我系星战迷啦咁样。咁啊又喜欢高达啦。咁我都系好拥抱呢啲智能家居嘅嘢，特别系特登 mention 啦，有某一啲上市公司出嘅吸尘机械人啊，确系价廉物美兼好用嘅，老实讲，即系佢可以帮我拖完晒成屋企个地啦，跟住自己翻落个窿嗰度，自己插翻电，几好嘅一件事咧，几优质嘅一个生活咧，才不过千多元港币咁样，系咪先？你已经令到你屋企同老婆少咗好多嘈交嘅可能性，即系点解话成日话科技可以优化或者令到你屋企嘅生活更加和谐融洽，系咁嘅意思啊？你自己咧，你自己系点样去应用或者点样看待嘅？即系关于呢啲机械人去帮手， 系因为我哋即系我哋嗰個企業嗰個角度啦，咁我哋機械人當然係即係比較係即係 focus 喺一啲我哋叫做即係商業嘅角度啦。咁其實我哋個角度源於都有好幾個即係範疇嘅。咁頭先都講過啦，咁其中一個範疇就係點樣可以解決我哋客户嗰個嘅 pain point 啦。咁如果以而家無論香港同埋國內都好啦，咁其實我諗用到機械人，咁剛剛我哋第一個探討過嘅最主要就係、是，可能有某啲嘅行業或者某啲嘅應用，其實根本啲人都唔係好中意由人去做個招待，有幾個可能性咁。頭先講過，可能我買啲嘢，我覺得有尷尬之處啦，又或者可能我想攞啲嘢去酒店一啲嘅服務，可能話我得閒攞個毛巾，得閒攞個牙刷，你又要喺門口等我。咁可能我呢頭攞完個牙刷，嗰頭我又唔記得攞條毛巾，我係咁 call 住你，又驚你唔開心啦，係咪？係 啊， 咁呢一個其中一個嘅諗法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尤其是以香港啦，那個勞動人口其實真係唔足夠。係咁變相做，例如話好似剛剛講我哋點解會配送機械人？其實如果大家都有留意，都即係尤其是喺國內添啦，香港都一樣啦。因為國內就地方比較大嘛，咁香港就好明顯就人手真係唔足夠啦。咁變相做，例如話機械人喺呢啲咁嘅位置咧，就可以擔當咗一個真係缺乏咗嗰個工作崗位嘅人嘅工作。咁變咗做，例如話對於我哋嘅客户咧，即係相關嘅企業咧，其實係可以幫到佢哋，可能話喺生意上面嘅角度咧，真係大大提升咗佢哋嗰個服務嘅質素嚇。咁其次，另外就係我哋都講過，頭先都講過喺嗰、那個即係疫情嘅時間裏面嚟講咧，因為啱啱你都有講嘅話，好似一啲嘅清潔機械，我哋都有啲比較重型啲嘅清潔機械人，亦都係放一啲即係大型嘅商場啊，或者係一啲我哋叫餐飲業又好，或者係一啲我哋叫 retail 嘅即係行業都好。咁其實即係有人道嘅地方，咁就會有即係塵啦、會有污糟嘢㗎啦，係咪？咁頭先都講過啦，亦都係源於咁，因為Covid 嘅出現，大家其實對於嗰個衞生常識咧，其實係提升咗好多。 會啊， 係第二就係、是，亦都講翻頭先同一個問題。咁係啊，個衞生常識同埋個認知高咗，咁但係啲人做噶嘛。係 啊。 咁又翻頭先個問題就係、是，真係唔夠人做嘛。係 啊。 咁機械喺呢啲地方就可以幫到手啦。咁我哋例如話喺清潔嘅角度，其實有幾樣嘢啦。咁不外乎都係可能話想即係做一啲我哋叫吸塵嘅動作啊、洗地啊，甚至乎係做一啲我哋叫雖然而家唔使戴口罩啦。其實我諗大家對個要求更高啦。咁例如話好多時候啲我哋叫消毒噴霧嘅機械人啦，咁甚至乎我哋喺機械人，甚至乎有啲提升向當中，喺一啲大型嘅屋苑啊，或者係商場，我哋甚至乎可以做多啲我哋叫拋光打磨。過往就係半夜可能需要聘請一啲嘅公司去到做，咁機械人咧就將所有頭先講嘅嘢咧，就過往係要 全人手呢，咁一啲部分就可能話係即係半自動啦、半人手啦、或者全自動嘅諗法都會有。咁當然我哋會睇翻客户佢最後係需要嘅要求係啲咩啦。因為其實講到底，例如話我諗大家一諗起嗰時候，你講哇，我喺屋企喎，又要吸塵，又要洗地，又要換水， 唔使我做曬嘅，偶爾有一樣工作啫。 但機械人可以全部自動幫你做曬， 同埋你另一半叫你做，你就快啲做咯。如果唔係就多意見啦。 而家就可以撳個掣就得啦，咁就方便好多。 所以佢壞咗我都好唔開心㗎，有陣時 佢壓力㗎啫，係嘛？ 係啊，依家好多科技嘢一壞咗，我就好似熱鍋上嘅螞蟻。嗱，不如咁，我轉個頭咧，再同阿 Jesse 多講少少。我哋依家聽只歌，去個新聞，轉個頭，安區生活一小時咧。我哋再探索一下，究竟啊机械人可以喺大湾区而且喺香港应用，究竟系点样咧？转个头再同你倾偈系嘛？多谢你。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我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吃着我的食物，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我常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步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社交恐惧爱，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市民北上消费属于自然现象，关键在于点样刺激留港的700万人消费，同时吸引外地和内地旅客来港。由于航班运力未完全恢复，酒店人手亦都不足，希望稍后改善就可以吸引更多旅客来港，整体恢复本港经济、零售和餐饮业。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政府举行不少活动加强市民的消费意欲，除了政府带头推动，亦都要业界和市民一起帮手，希望民间企业有更多新意念，大家集思广益，吸引市民消费。他又指出，外围环境仍然有挑战性，香港需要自强，寻求新机遇，和新经济体合作。政府会在全港中学推出以学校为本的三层应急机制，首先协助学校及早识别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再由政府联同跨界别组织校外支援网络跟进。如果屬於緊急情況，醫管局精神科會優先處理。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少輝在電台節目表示，憂慮老師工作繁忙，將責任交給學校可能有困難，而措施只是短暫性，對防止學生自殺作用有限。 叶兆辉话：学童压力来源之一系学业，冇针对源头，只系处理表征问题，唔会有效。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喺同一个节目话：父母除了给予安慰，能够有效舒缓子女压力之外，亦都应该多抽时间同子女倾谈，同时争取机会在户外活动，有助精神和体能健康。美国五名共和党参议员因应中国的呼吸道疾病病例激增，要求总统拜登限制美中两国之间的旅游。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卢比奥为首的五名参议员在联署信之中表示，应该立即限制两国之间的旅游，直至更好了解这种新疾病带来的危险。有拜登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正是密切监测中国呼吸道疾病的上升情况，目前见到季节性趋势，未发现异常，亦都未见到前往美国急症室求医的民众与中国呼吸道疾病爆发之间的联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回应鲁比奥的信件的时候表示，有关说法纯属恶意捏造，中方坚决反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迪拜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与英国外相卡梅伦会谈，讨论加沙局势。穆罕默德说，卡塔尔与国际伙伴正在冲突双方之间调停，致力恢复人道停火。他呼吁重新开放人道走廊，确保人道物资顺利送到民众手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对军事行动恢复深感遗憾。世卫官员表示，加沙的医疗服务已经崩溃，形容就好像恐怖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华府继续与以色列、埃及和卡塔尔合作，努力延长加沙的人道主义停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微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东区走廊落中环近城市花园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太古城，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对开咧系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太古城，驾车人士经过啦，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较早前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是取消的了，不过一带仍然车多，经过小心。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受到较早前嘅路陷影响，海泓道去佐敦道方向近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受到较早前嘅路陷影响，海泓道去佐敦道方向近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同埋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公造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我哋之前捉到一个同施小虎、张小北单案相关嘅人，佢之前都系维权集团。同你有冇关系？ 有关又冇关，有关嘅正系游戏。 咩原因赵启海会自首，供出所有嘅嘢呢？佢肯回答嘅又系咪事实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 成年人每日行一万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一万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爷爷，十二月十号星期日区议会选举投票日，我哋一起去投票咯。 啊，我咧约咗阿陈伯去饮茶添。 唔怕，今届投票时间由上昼八点半到夜晚十点半，饮完茶先至去都得啊。 但我怕人太多，要等好耐。 唔使担心，为咗减少选民嘅轮候时间，投票站嘅预计轮候时间资料会喺投票当日喺投票站外同埋选举专用嘅网站展示噶。 啊，太好啦！咁嗰日我哋同埋陈伯一齐去投票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咁我哋今日咧请嚟咧滔博嘅掌舵人Jesse Wong 啦，同我哋去倾偈。Jesse 早晨啦， 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啊，头先同你啊倾偈啦，咁啊倾到去一个环节咧，就系话喺内地嘅科企其实都有竞争能力啦，系咪先？咁你点样促使或者令到自己啊，我哋自身再强啲先，或者我哋都要寻找我哋嘅优势先咁样？咁因为我深信是有竞争有进步的，再加上一样嘢是而且头先嗰半集节目我哋都讲咗话，喂呢、這个应用层面其实都好宽广啊，咁样咁即係仲有好多人需要用啦，咁我唔知电台迟啲会唔会都用机械人啦。嗱，家居嘅机械人有好多，你亦都讲咗一个后疫情嘅时代，我哋好注重卫生环境啊。譬如我自己架车呢，我成日都话啊，可唔可以发明一啲呢洗车机械人，咁我自己又懒得洗车咧，咁如果有洗车机械人帮到手咧就好啦，唔使下即揸去洗车屋啊，即系唔系话依家嘅洗车屋唔好啊，你都要将架车无端开去洗车屋，你跟住可能你又要揾嗰啲手洗嗰啲师傅，又要喺门口排队等，即系依家仲有嗰啲洗车档啊嘛，帮你打蜡嗰啲，究竟可唔可以优化咧？我哋都已经活到2023年，下年2024年啦，可唔可以有啲嘢 update 下？特别系即系我自己揸电能车啦，可唔可以一路充电已经有个洗车机械人去帮你整咧？咁即系大家都想便捷啲啦，喺个时间嗰度有 update upgrade 啦，咁样咁啊，你睇法系点嘅咯？我想听下你嘅睇法啦。 咁其实头先都讲过啦，好多各行各业，大家可能唔好叫凭空想象啦。其实我谂好源于就系大家觉得，边啲觉得系即系可以将佢减散一啲人手啊，方便而咁样去到谂。咁其实甚至乎咧，我哋多咗啲嘅谂法咧，就关于一啲我哋叫安全性嘅角度添。 系 吓，因为响呢啲嘅位置咧，其实好多时即系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直头可能有呢啲咁嘅 area 咧，根本係不適宜由人去到處理，又或者有人咁有得揀都未必想做呢啲咁嘅工種啦，係咪先？ 咁 係 啊， 係啊，咁變相做咧，咁我哋其實頭先都有得講過，我哋都有啲做一啲我哋叫做即係保安性嘅機械人啦，甚至乎係即係建築行業嘅機械人，咁啊源於呢一個嘅諗法而衍生出嚟嘅，咁我哋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咁例如話我哋即係最近都有同一啲即係建築公司去到即係傾談佢哋嘅內容啦。咁其實好多時咧一啲我哋叫做玻璃幕牆嘅清潔啊，咁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噶嘛， 係啊， 一係就吊船吊住個人啦，係咪？嚇，即係撞到只船。 同埋你唔可以叫姐姐，即係外佣姐姐咧去抹窗噶嘛。係 啊， 呢個係好 technical 嘅一個問題要解決噶。你唔好以為自己做僱主啊，我叫姐姐抹窗好似唔盡量都唔好喎。我知道呢一樣嘢。 次次啲姐姐抹窗唔知點解擒咗出去，就一定咧喺啲 social media 就會見報噶啦。 係啦，咁就唔好咯。嗱，大家都即係我哋都要愛錫住我哋家傭啦，家傭姐姐啦，工人姐姐又好啦，外傭姐姐啦，即係我唔知。 用咩名字会比较妥帖啲。总之佢一定系你屋企嘅一部分啦，你嘅米饭班主嚟噶嘛，餐饭好唔好食啊，或者边个帮你照顾小朋友，都系好好大部分都系佢出心出力嘅咁样，绝对系 appreciate 啊，绝对系欣赏嘅。咁但系呢啲危险嘅工作真系。如果可以用機械人以日代勞，就真係幫得到手啦。 絕對可以㗎。咁、其實即係呢個都係我哋之前見中一啲即係一啲物管公司同埋結帳公司。因為其實除咗家用姐姐咁，甚至乎有一啲嘅即係優質嘅樓盤啦，甚至乎可能話物管都需要幫佢處理埋自己嗰間嗰啲屋仔嗰、那個外牆嚇，咁、又要靚咁就要洗㗎嘛。 梗係啦，我哋嗰啲。唉，唔好讲自己嘢，用我个朋友啲屋啊，即系全部都系大玻璃嚟噶嘛。你根本其实香港咧好多尘啊，打风落雨，特别系即系如果你屋企系住康城区嘅居民咧，啲好大尘啊，下边环保大道系啊，层层楼都系啊，俾你透光度好高嘅，全部都玻璃。你点洗啊？点抹啊？系咪先？即系所以物管公司呢个都应记一功嘅，所以物管公司应记一功，所以个嗰、那个咩啊？管理费咪贵咯，系啊，咁啊，环环紧扣啦，咁啊，两样嘢都系， 系啊，咁呢个其实都系源于即系有个实际嘅需求同埋即系安全性嗰个嘅考量啦。咁所以亦都我哋有一啲嘅机械人咧系专系爱嚟做即系玻璃幕墙嘅清洁，咁变咗做就即系减省头先讲紧可能话即系点样去到解决或者。安全性的問題啦，除此之外咧，甚至乎我哋都即係有啲同保安性有關嘅。咁其實我相信大家對於治安嗰個要求咧，其實仍然香港都係好嚴謹嘅。咁但係其實咧。又是源於啦，咁其實人口老化啦，同埋嗰個人口不足啦，咁其實好多時一啲保安公司咧，響聘請一啲嘅人員，其實大家都聽到啦，嚇、即係等於即係請個保請保安同埋請做即係洗碗咧，其實而家係最困難噶嘛， 係啊，係咪？ 咁係啊，因為其實保安嗰個工時長啦，二來就係佢需要即係on shift 啦，咁尤其是夜間工作添，咁甚至乎夜間工作有啲可能甚至乎係需要做多啲巡邏嘅需要，咁其實亦都會衍生一啲我哋叫做。安全性的问题，可能话撞正即唔系个个都系一个即已经系好靓嘅屋苑嚟噶嘛，系咪？咁有啲可能话系一啲即工地吓、或者有啲可能系啲荒山野岭嘅地方，可能都需要用到保安噶，可能大家未必知道。咁、但系例如话，大家都会对于即嗰个保安人员，你都要有一个足够嘅即保护性俾佢哋噶嘛，系咪先？ 对啊。 咁、所以咧，其实喺呢啲位置咧，我哋都即提倡系可以用到机械人。咁嚟話保安人員其實佢就可以，即係佢通常一般佢哋都有個房間咧，去到我哋叫做 monitoring， 即係去到監測住其實四周有冇啲咩異常情況啦。 係啊 係咪？咁過往比較傳統啲啦，咁你監測還監測都要揾人出去睇噶嘛，係咪？咁而家就可以將出去真係要去到我哋叫做行即係行 walk 嗰個嘅動作咧，由機械去到負責。 哦，咁幾好喎、 啊！係啊，咁而頭先剛剛你都有問過啊，咁究竟機械人除咗話以一個機械人去到进行提供一啲嘅方案俾啲客户，我哋有冇啲咩嘅即系特色之处咧？咁其实我哋就好中意做方案嘅。咁啊，又得讲少少我自己个 background 啦，因为本身即系我自己都系即系IT 出身啦，咁亦都做过一啲即系同 security 有关嘅公司。 哦， 系啦，咁变相做咧，我亦都聘请嘅同事咧，一般都会对于呢方面咧系有嗰、那个技术上面系有个认知喺当中。咁变咗做我哋其实除咗引入机械人之外，我哋就会加啲 AI 嘅功能喺入。就以頭先一啲我哋叫做保安機械人啦，咁可能佢淨係行咁行，未必即係夠曬用咁啊！你行完咁啊點咧？係咪？咁我哋就會加啲即係 AI 嘅技術，可能加啲唔同類型嘅影像分析啊，甚至乎可能話係睇翻當時實時嘅情況，佢可能有啲 action 係可以做得到啊。咁呢啲就係我哋一啲即係擺落去嘅 advanced 嘅功能， 或者經過哇有啲可疑啲嘅人物，或者根本佢係違規進入一啲地方就響一響 alarm 啊，咁可能都有機會。帶嚟一啲叫警覺性啦，令到可能原先你屋企有機會俾人爆格嘅，咁啊響一響又嚇走嗰個人啦咁樣，因為佢哋都即係香港都係首先法治之都啦，第二嗰樣嘢就係、是。即係佢做賊都會心虛噶嘛，係咪先？即係你有少少，喂、都係唔好啦咁樣。你估佢唔驚俾人拉咩？咁樣係啊， 咪即係等於屋企擺只狗一樣咯。 係咯， 一樣啦。如果你覺得嗰度有事發生，而你又覺得一定嘅即係危險性，我哋都有個咁嘅即係建議俾翻我哋限制。 未必一定要派個人過去嘅、嗯，先派咗機械人過去先，埋身啲嘛啲嘢可以、啊啊、尤其即係我諗大家都有個印象就係早一排可能商場都有好多即係特別嘅情況， 嗰啲不太開心嘅事件。係 啊係啊，咁、啊啊嗯、有啲即係物管公司都有同我哋去到即係作一啲嘅交流，就問我哋、嗯、啊，喺呢啲部分可唔可以有啲咩諗法可以幫到手？咁我哋第一件就其實機械人咪可以即係做到一啲可能話即係 AI 嘅 巡邏啊，或者多啲攝像頭啊，喺個商場入邊。咁當然即係入邊唔太侵犯私隱，亦都係保障翻顧客嘅利益為前提咧。咁我就覺得就好好啊，咁樣。 係啊，係啊，同埋有一樣嘢啦，就係、是你可能覺得某啲場景不是時常都好適宜，真係第一身就派個人過去。 係， 咁你係咪可以都可以安排派隻機械人過去，愛嚟試下個環境？ 同埋機械人又可愛啲咧，依家你啲造型其實都做得好好。雖然即係大家去理解機械人就唔一定係好似鐵甲威龍咁樣有手有腳啊，或者好似高達咁樣有手有腳，即係可能一個會喐嘅橢圓圓圓揼揼嘅咁樣，已經即係好似窩衣咁樣啦。如果大家有睇過，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呢啲造型做一个临摹咯，系嘛？ 都好多款式噶，因为我哋有时都为着客户嘅需求，可能会即系为着只机械人就帮佢做啲 dress up 咁样样啦。 咁得意啊！ 系啊系啊，会噶。咁有啲直头会要求咗，我圣诞节可能想换件圣诞衫，都会有噶。 咁几得意啊吓！咁啊嗱，往后再请 Jesse 就嚟讲多少少啦。咁啊，节目时间所限咧，咁啊，可能喺个解决方案嗰度咧，我仲想同 Jesse 去探索一下，究竟即系往后啊，可能如果企业喺湾区嗰度发展解决方案。又怎样可以再、叫做水到渠成多一啲呢，咁样吓。今集节目多谢你做我嘉宾啦吓，咁啊，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拜拜。 多谢晒你。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新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身难要才有味，赖赖跟不上脑筋 ，It's okay。不想唉声叹气，想探索化温剧丧布 ，C A I N A， I'm off today。 Okay. 我去想应该怎帮你，定是已经不必多理，若是要想想想见过 Mark Daddy Main Point， 那才好疏离，记住我没架时光机 But it's okay、但是有时间放下架没有怕要多飞、到底需要怕什么、End up they will end up， 当你懂得 they take fine your break， 那么清醒要 wake up。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刚刚就听完 Jesse 咧讲好多关于咧机械人嘅应用啦，点样进入湾区啦。今日咧阿欧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生活嘅点滴，都关湾区事嘅。话说系咁嘅，上个礼拜六日咧，我就去咗呢个维园睇呢个中国网球巡回赛香港站啦，咁啊。其实都是自己人生之中第一次看网球比赛。看网球比赛呢好多 manner 嘅。譬如呢发球之前呢大家要安静坐低啦，尽量唔好呢骚扰到球手啦。我睇嗰日呢就咁啱已经系决赛嚟㗎啦。咁所以呢好多达官贵人都入去捧场，包括呢文体类嘅议员啦，即系你都会认识啊，霍启刚先生呢都会入到场嘅。咁啊今次呢你会发现啊，男双嘅冠军呢就系王俊亨啦，同埋呢王康杰嘅，佢哋亦都系中国香港嘅球手嚟嘅。咁啊能够击败到其他内地嘅选手呢，佢哋都觉得好高兴啊。咁啊香港站呢就唔系决赛嚟嘅，咁啊下一站就会转战啊去到澳门嗰度作赛啦。因为呢2023嘅中国网球巡回赛呢，除咗有香港站啦，有内地好多个省份嘅站啦，仲有澳门站。一站一站咁样打咧，情况就好似喺 F1 嘅世界咁样，可能咧喺亚塞拜疆站之后咧，就到意大利站，跟住就到 Vegas 站，跟住就再到杜拜站等等等等啦。咁啊，睇到呢个赛事委员会嘅主席咧，霍启刚先生咧就总结啦，喺短短嘅三个月时间可以筹备得到呢一个咧中巡赛咧，可以话系完整、完美、顺利咁去举行噶。咁通常大家我哋睇啦，呢啲活动最紧要就系、是。商业有联成啦，以至咧政府方面会有推广啦，再加上市民入场咧，三方嘅合作就可以顺利大圆满啦。我觉得咧，往后真系可以用多啲运动嘅产业链咧，去推广一下，特别喺湾区嘅体育进程啦。希望啊，多啲好波睇，绝对系啊球迷们嘅福气嚟嘅。今个礼拜都有好波睇，唔知你又会唔会有机会入场睇下好波咧？听只歌完结今日嘅节目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湾区生活一小时，阿欧继续喺二台直播室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湾区生活嘅人和事啦。 手机影片传给谁？全要问，再拆越你越结，但都不放心。再证明你们已出轨，竟公告亲友来说恨，步步都守在附近，比测放弃敏感。为何平平望望镜？这么恶心 ，no， 慈眉善目可是因太窄到沦陷。我若然受害，为何现在更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无情与恨。明白人怎么辜负人，才越活越暗。恳请你别害我当坏人，别待我不讲运。你怪谁对人欠恻隐？这好人本来无缺陷，眼看 我心。哦，原来智慧和幻境已依稀含混，你做完坏事为何现在我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在震，不必懂杀生，我却被你点上了炸药引。明白人应该体谅人，良知即使未泯，然而这次之后说未能跟你再拥吻。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残暴 憲法是國家根本法，維護憲法對於國家相當重要。 保安局將帶領各紀律部隊一同參與國家憲法日升旗儀式， 讓大眾更了解國家憲法精神，增強大眾對國家的認識和歸屬感。 國家憲法日升旗儀式 12月4日星期一早上7時44分港台電視32現場直播。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为你盘点香港房屋建筑特色的节目。 家住香港 ，Coffram 村嗰个房屋而家都系一啲村屋啦，咁我哋都系一啲一层啦，景细笼系两层，而佢嘅结构后期啲嘅就系砖木啦、铁啦。譬如我自己屋企同埋大家熟悉 Coffram 村条大街围仔嗰堆咧，系会有泥砖啦。 CIBS 节目《家住香港》，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